与你一起保持热情，挥洒青春。 Go Show and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收拾房间真的是要看心情的吗？心情好就收，心情不好就不收了吗？ 就是那么样的随性啊！大家来到 Go Show 的 IG 看看这个十二星座的贴文，你就可以看看你的星座排名第几了。没有想到第一名竟然是双子座， 所以你真的是看心情的吗？ 是。 啊， 是的。 什么时候你会收拾房间？什么心情你会享受？ 通常星期日。 星期日啊， 这星期日终于没有特别的工作嘛，我就想说也没有事情做，就会去收拾。而且我不懂，像风象星座的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认同？就是每次当你心血来潮要收拾的时候，你就会收拾得很彻底。就平时不会收，可是你只要一收的话，就要确保是每个角落都干干净净。 是， 然后可能连厕所啊、地板都全部洗一遍， 我就是、 窗口还会再抹一遍。 对，我就是这样的。 不做就不做，做就做到底。 是因为就是要做的话就做到底啊，为什么要做一半不做一半这样子呢？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工作呢拖延到后面去呢？分两天，一天搞定就好了呀。 Okay， 不是，有一些星座它本身会更加的注重整洁，就是它是每一天都要清理。我觉得我双子是不是每天清，但是可能一礼拜会清掉三到四次。 Okay。 可是不是像有一些我朋友，他真的是东西每天睡觉前都要摆美美，窗户都要扫干净，然后地板全部都要吸干净，然后那个床也要刷过一轮，他才肯睡。他每天都要做。 你在说的人就是我妈妈，我妈妈每一天几乎要把家里呢打扫得非常干干净净的。 妈妈什么星座？ 我妈妈什么星座？就是天蝎座，但是她排名在第五名呢。 哎，而第十二名呢，竟然是这个爆冷门的星座，大家来到 GoShen 的 IG 就可以看看咯。 守住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韦礼安的记得回来，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记得要请这些星座来喝奶茶，因为他们是堪称呢一杯奶茶就能够哄好的星座。 哎呦，第一名竟然是我狮子座嘞。 你认同吗？ 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狮子座就是很容易哄的人来的，一个抱抱，一个奶茶，还是一杯另外一个饮料还是食物啊，就可以哄好了。因为他们就是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啊。 可是我觉得你形容的这个现象比较像是排名第三名的金牛座耶。因为我们之前的好朋友赖明权现在也是好朋友啦。 Okay。 他本身也是一个老套来的，基本上如果他压力大还是什么不开心的话，你请他吃他最爱的菠萝包，他就 OK 了。 因为金牛座呢第一名排行榜呢就是食物啊，他们食物只要你给他食物还是饮料，他就很开心了的。 对啊，反正狮子座不会说，可能有时候 ego 要摆得比较高，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让别人把你给哄好吗？ 要看对象是谁啊，如果是同事啊、朋友啊，你随便买一个东西给我就很容易开心了。但是如果是另一半的话就不一样。 为什么另一半的要求就更苛刻了呢？ 因为就是要考验他的耐性啊，到底他能哄我的程度哄到多少啊。如果只是单单一杯奶茶就哄好我， no no， 没有那么的容易的。 毕竟是要真的走一辈子嘛，对不 对？ 反正排名第十二名的话是双鱼座耶。 双鱼 我觉得双鱼座蛮感性的，应该是一杯奶茶跟一个我懂了，双鱼座需要一杯奶茶跟一个好好的道歉跟解释，再来一个拥抱， 要有一个仪式感的。 双鱼座他们非常的敏感跟细腻，所以我觉得还要有更多心灵上的一些帮助，而不是只是表面上的给你吃东西。 OK， 那双鱼座的朋友们认同吗？来到这个勾选 IG 的 po 文，在下面留言艾特你的朋友就可以啦。 守住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陆杰的看烟火一点点落入你眼睛。 Go Show and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们很常看着这些事情都一点点的远离我们，因为明明今天要做的东西一直在拖延。 到底谁排在第一名呢？这个是 Go Show 的最新的贴文，那就说到做事情喜欢卡着 DDL 就是 Deadline 的十二星座啊，第一名是天蝎座。 没有吧，这个我就不认同了耶。我身边的天蝎座的朋友真的是想到什么做什么的，然后也是行动派的人，做事也是挺有效率， 是 也是有规划的人啊。 我的妈妈就是天蝎座，她今天想要做面，因为她很喜欢做面包啊、做甜品那些的。她今天要做，她就马上去外面 supermarket 买那些面粉啊，回来然后就做给我们吃了。 Right？ 她就想做就做，不会拖到后面才做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名好像不对了，第二名的话是巨蟹，而第三名的话是摩羯，好像也不太合理耶。因为我身边的摩羯的朋友也是。都土象星座嘛，所以他们也是想到什么做什么的。 比如说阿啾啊，他是摩羯座啊。 对啊，你看他东西，他每次会规划好一天的清单的 list 啊，带孩子要下放学，然后带老婆去哪里，要带孩子干嘛干嘛。就我觉得他们不会拖这东西做的。 然后你排在第五名，这样子你又认同吗？ 双子座、欸、 双子应该要排第一。没有啦，双子像我讲的都是风向星座，所以他们真的是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嗯、可是你想到要做什么的时候，可能下一秒过你又不想做了、 哦、 就是会一直变， 也是看心情、哦就是、 变来变去，变化莫测那种。反正像是天蝎或者是一些土象星座的朋友，他们真的是贯彻到底，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去把事情给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榜单、 这个贴文有点 有待大家去确凿一下，赶快去到郭轩的 IG 来看一看，并且在下面留言准还是不准吧。 守住郭轩 Beyond Trend，郭轩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 郭轩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当然，你也要记得呢，就是有一些保护隐私安全的方法。我们现在就是要教大家，在网络的世界，到底要如何保护隐私安全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尽可能呢，把社交平台账号呢设为私密的账号。 是，当然，有时候参加郭轩的游戏，你就要设成公开了，不然赢不到。奖品。 而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谨慎的参与一些问卷调查或者是抽奖活动、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是，我不懂你的 IG 会不会很常被莫名的加进一些群组。 没有耶、欸、还好嘞、嗯、你有吗？你近期 有 啊？有、 欸、就是你如果去检查的那种 DM 你的那个 message 那边、嗯、有时候会加进很多莫名奇怪的群组的。如果你发现你有被加进去的话、 okay. 我是建议你第一时间赶快推到完，甚至可以去 report、嗯、因为你以为你放在那边人在里面好像没有事情，但可能骇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找到你。 所以你的 IG 最近就是那个 chat 不能用，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其实我 也找到原因了吗？ 我觉得也可能跟骇客有关吧、嗯、反正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嗯、也没有发什么东西、 嗯、 就突然间他就想说，哦，你的 IG 三天不能聊天了。 然后呢？ 好奇怪哦。 然后就要等三天之后再等消息啦、 啊、所以现在我的每个朋友我按进去过后我是不能回复的、 嗯、 他们叫你这么一直在信我、 哦、 就只能这样子耶。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不小心有时候开按那些网址、 嗯、 然后让骇客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病虫有机会侵入你的手机。 是 啊，大家想要看到完整版的保护自己在网络世界的一些隐私的方法呢，马上来到郭轩的 IG 你就可以看到啦，我们小编特别准备的呀。 是啦，除了去到郭轩 IG 看我们贴文之外呢，本周 Astro Highlight 有要推荐你激动人心的英超联赛啊。4月20号星期日晚上的9点钟呢，富勒姆呢就会对上这个 Chelsea 啦，然后同一时间呢，伊普斯维奇呢会对垒这个 Arsenal 了哈。以上全部赛事呢可通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呢收看直播啦，你也可以随时随地呢透过 Astro Go 呢点播赛事啦。守住郭轩 Beyond Trend。